2016年，香港电影界继尹利贫一次唔够，以尹利贫两次嘅寒战二之后，再爆出超强耀眼新星共产党689，编导出真正呃人嘅纪录片《选战》。呢部最写实嘅纪录片一开场就带来一幕掟砖戏，以为同成套戏毫无关系，偏偏被捕嘅其中一个系你本来连名都嗌唔出嘅新东补选候选人。 我自己觉得香港人系有权决定自己嘅前途嘅。 幕后大坏蛋港共政权惊佢唔够多人识，连过差一份嘅入屋文宣都悭翻唔帮佢记，搞到本土派前所未有咁团结，誓要推呢个僆仔上位。 要全力支持梁天琦。 但系人都知呢场表面上系一场补选，实际上系为半年后嘅大选铺路嘅大龙凤。 欢迎你，王志耀。 所以攞多近10万票嘅男神大律师，到九月分埋票俾人都仲可以高票当选，选情简直滑溜过 This A 乜啲动作场面。而观众最深刻嘅，亦只系一场佢同熟女人妻嘅对手戏。 我咪唔想啦啫。 不过最佳编剧对后生仔始终特别偏心，为佢度身订做一份衰仔确认书，等你开头仲串串过唔签，再搵个大妈级 KFA 做丑人，话你签咗都唔系真心，砸都冇得入。 人知啊，一个人话唔相信就唔相信。 而为咗令呢部纪录片比基本法更能永续，今集出现大量4年前冇嘅新角色。不过呢堆配角惊抢到主角戏份，唔少入戏狱前就选择自动消失。诶，唔包呢、这个，呢、这个应该系剧本写明要佢走。 过咗今晚，我就会停止争取所有选民支持嘅竞选工程。 应该要出嚟选，等我会出嚟选。 呢、这个仲神奇，攞份特首政纲出嚟选议员想报仇，点知民调由头大到尾，结果都要输，企程到连佢公司套选战都拍唔出啊！不过要数整烂得多眼镜，就点都唔及呢位两届立会 MVP。 一个廿几岁嘅靓妹，乜都唔识，我咗8年，我输俾佢，咁仲兜山啊？ 故事除了教训我们对白不要乱加助语词，上擂台亦最好不要用替身，一起重温下九西女将们的精彩演出。 大陆会很乱的， 不是，但是明白你的立场，所以大家真 的你想到我这 样想， 可不可以问你啊，吵什么你在这里，现在就说真的喂，这样的收声啊，你真的 恭喜晒几位凭住几个镜头加埋吸了19多万票重返议会。而泛民同建制传统大党亦出奇顺利咁交棒成功，民主党、公民党、民建联出咁多条飞，赢咁多条飞，选前告急嘅逗号武王急到做埋超区票王，就算新民党派出一个以为水货系用飞机走嘅女明星，错战新东都照赢。不如你话俾我知点解？但纪录片被 TVB 师奶剧无情嘅地方，系并非人人都可以上天台 BBQ。民协同新同盟一直不保，而佢哋就唔排除系输俾一个字，唔系呢个。是深厚个缺字，可惜随后的两个几月，观众只会不停地看到这班选举天才在电视新闻到西啊，不是黑口黑面。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the China, King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, 我紧， 然后到而优则演的689，这个时候就施施然行出来入品 JR， 为的就只是编剧照住给他做多5年男主角。结果共产党又真是主动释法，结果法庭又真是 DQ 梁游，结果连国师掟西瓜招魂招回来的死靓仔都说去哈佛读书不再搞搞阵。哎呀，真是估计不到啊！689心想、不如搞多几个啊！这部我还不连忍，但观众估都估不到，在这套焗住看的戏居然不止送花生。 我不会参加，不会参加下一届行政长官的选举，是我自己的意思，亦都是我家庭的意思。 变化是非常之巨大，我不能不重新考虑我自己那个情况。 连话过做埋今届就退休的都话考虑，退咗休的又最鬼早出来话参选，再加埋个诚心问好的喺树扭扭零零，一直谂紧过唔过马路的，终于都参透完天机，行出第一步， 正式向行政长官请辞。 最后今集选战还原基本部，搵翻几集前败走咗个 sales， 再翻翻嚟 sell 你买永久健身会籍。 各位唔需要咁惊23票嘅，赢翻香港。 再呢句我哋过身澳门都系咁讲噶啦，有几多次得啊？到底边个先系呢场小圈子泥浆摔角嘅大赢家？攞325席嘅泛民又发挥到咩作用呢？请期待选战2017啦！主演警察， 好翻快，好翻快啊！ 美图秀秀， 大帅请你救救我，有美图秀秀。 山鸡 拨乱反正 刘翔，灯神

即係我勾啦，咁揾你去囉。咪所谓啫，既然大家共同一个理念，大家共同一个组织，即係边个想都系一样嘅啫，系嘛，都系做苦工㗎啦，香港你估真系你估飞黄腾达咩，大哥系咪？ 咁民主党同公民党咪做个示范咯，系嘛？即系只不过 佢嚟得迟啊，佢今次系俾人逼出去嘅咋、嗯？一据我所知，好多民主党嘅阿哥阿姐其实都唔 想迟， 好愿意嘅。 尤其系冯检基，不冯检基冇去到啦， 一个阿哥系嘛，无谓开名啦，系都唔想走嘅， 系咩？ 是经历雨伞运动嘅咋 ？OK， 所以我俾佢哋睇一早啊！屌，未雨伞运动之前，知道自己勾咗就急流勇退啦，大哥。 啊，原来兄姐都唔想走嘅， 你讲嘅咋？ 啊 ，OK， 你阿姐啊嘛，我谂到 我听人讲嘅咋，我唔知啱唔啱啊，大佬，所以我唔敢乱噏啊，你知唔知啊，大佬？好、 okay、 多嘢要 verify 噶嘛。曹总，你系咪有嘢想讲啊？你 嗱，我有嘢想讲啊，即系其实我冇嘢想讲嗱，因为咧，其实你知啦 ，and。Pandora Boss 嚟㗎嘛，係咪？ 係。 咁啊，即係嗱，有啲網友啦，就咁係咁叫我哋回應啦，即係呢個阿何志光係咪？即係你喺你政情揭露裏面就不斷咁樣嗱，對我啲主持啦，甚至乎對我本人啦。如果對我嚟講呢，其實講真啦，即係我最耿耿於懷嗰個時間已經過咗啦，其實係、 啊。 我最耿耿於懷嗰段時間，我諗即係差唔多兩個禮拜前啦，或者再更加早之前啦，即係主要係歐軒嗰單嘢啦，係咪，即係審歐軒嘅時候，咁我都同你傾過啦，係咪，即係我覺得係要小心嘅，其實係。咁但係呢，就我係本住一個原則嘅，講真，即係如果你話我立場嚟講，我覺得呢真係尤其係本土派呀，俾我哋最大嘅教訓咧，就係你不能夠容忍一啲唔肯容忍人嘅人。 啊，呢個係正常啦。同埋你最慘就係咩咧？策略上，策略啫，我純粹講嚇，唔好將喺你身邊嘅人不斷推向敵方陣營啊嘛。 係啊， 咁你就越搞越縮噶啦。 係啊， 細路仔揾追追噶啦，大哥。 系啊， 系好大镬噶。喂，政治最高嘅手腕咧，虽然我都搞到失败嘅，就系、是、你越嚟越扩大你嗰个支持嘅层面啊。 嗯， 所以一路花生台一路开，即系其实我都系learning by doing 嘅过程咧，就系、是、你一定要兼容并包因为如果你唔系咁咧，我净系听你一条友讲。屌你估你永远你掌握真理嘅咩？ 系，如果仲要睇你面色嘅话咧，即系其实讲真啦，即系你嗰、那个嗱，讲真，包容系紧要嘅话咧，你就真系唔可以咧，即系系容忍一啲破坏包容嘅气氛嘅人噶啦。 喂，仲有一样原则就系搞清楚，新比酒 系， 我系后期，我真系唔系礼貌嚟噶、我都会同佢讲话，过嚟佢哋之后翻嚟啦，咁样系咪？我真系有做噶。因为我唔可以成个台系冇所谓本土嘅声音，虽然大家未必同意佢讲嘅嘢，所以阿租梁系咪租梁啊？唔系阿张啊嘛，应该系咪？即系你咁样赶我啲主持走，有时我都想劝诫下嘅，即系，你听下咯，你唔中意听咪识 Q 咗个机去咯。 即系讲真，即系嗱，有时 有乜所谓啫？你俾佢噏下，喂，你俾我个唔好话我哋，俾个台包装下都好啊嘛，系嘛？同樣道理，最初大家我力排眾議啫嘛，揾阿達肥人翻嚟，AV 人翻嚟，大家都覺得係即係喺網上世界裏邊， 係 網上世界裏邊係毒藥嚟噶。 嗯， 喂，咁大佬，第一網上資源係無限嘅， 係 擺到個節目唔代表局你一定要聽噶嘛，唔係上堂啊嘛，大哥而家上堂一定要take attendance。我哋唔使㗎嘛，你可以唔聽佢㗎嘛，你可以聽完佢噏嗰啲嘢屌柒佢㗎嘛。 係。 喂，所以你一定要咁嘅。 係。 同樣道理，即係我立場冇改變過。即係唔同主持或者唔同即係人之間係可以有分歧嘅。阿德華斯嘅世界好簡單㗎啦。我哋唔使搞到咁複雜㗎啦。如果個個都一樣嘅。咁呢个世界咪向同一个方向行咯， 同埋即系花生台唔系一个政党嚟噶嘛， 亦都好大嘅祸害又点咧？就好似文革咁，有文革咁啊， 系啊， 系好大镬噶，即系冇人提出反对意见嘅时候，你永远认为自己喺最正确嘅道路行嗰条轨迹嘅时候咧，屌你乜全错！我最记得噶嗰次呢、這个立法会2008年辩论嘅时候，屌呢个陈鉴林真系遇着我真系大祸，佢话屌你做乜净系屌我啊？支持领汇上市，佢屌大佬，你隔篱嗰啲都系啦，我咪全部都错，